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被爱，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我必须要承认咧，其实我系一个好表面嘅人啦。咁我睇书咧，其实咧通常咧都系睇个封面先嘅。 咩叫好表面嘅人？ 即系话我睇嘢睇得好表面嘅人， 即系欣赏秋婷嘅先，欣赏佢嘅外表先。 我睇书咧好表面嘅啫。咁我见到个书嘅封面咧，咦好得意或者好靓咧，咁我就会攞起嚟睇噶啦。咁、今日我哋会介绍嘅呢一本书咧，个封面咧都相当特别嘅。 系啊，呢个封面咧，视乎你系喺图书馆得到呢本书啊，还是系喺书店度得到呢本书啦。因为咧，如果喺图书馆嘅话咧，有时封面会俾人处理过噶，咁咧就会少咗啲嘢嘅，或者系平面化咗。咁但系如果你喺书店咧亲手拎过呢本书，据为己有啦，甚至吓嘅时候咧，你都会几感动嘅、首先咧，呢个封面咧系有个窿嘅吓，即系用应该系嗰啲文件系啦，钉窿机咧打咗个窿喺度啦。咁然之后咧，仲会有一张胶纸。呢张胶纸咧下边咧仲贴住咗一条红色嘅好幼嘅线嘅，可能好多热爱香港文学嘅人都会知道我哋讲紧边本书啦吓，就系1997年黄仁葵所写嘅出版嘅呢一本《放风散文集》啦。 其实最初我冇研究呢个书名嘅时候，我会以为咧呢一本书隐喻就系话放风筝咁解嘅，但系其实如果再细心去考究翻个名咧，其实真系有放风呢一样嘢噶。 系放风咧，可能而家大家会联想到一个词汇。就好似同監獄有關啦嚇，咁就係囚禁嘅時候咧，就會有啲時間俾人出去做下運動啊， 唞下氣啊， 係啦，去洗個間啊，唞下氣咁樣嘅時間就叫放風啦。咁啊，呢個講法後來我查翻，原來係清代咧已經有人會用放風呢個詞咧，就係咁樣去解釋。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引申嘅意思啦嚇，就真係淨係唞下氣嘅啫，又或者係將自己嘅思想放空啊咁樣嘅意思啦。咁但係無論係邊個解釋都好啦，或者有冇同監獄有关嘅联想都好啦，秋婷你头先讲嘅睇到放风呢两个字而联想到放风筝咧，我觉得又唔差过呢个联想，因为咧放风其实都会几容易联想到风筝，尤其是因为呢个封面咧就有一条用胶纸黐住咗嘅线，咁会令人联想到啊放风筝嘅时候好似系好自由，但系永远有一条线要联系住你嘅。如果风筝断线嘅话咧，就会飞开咗，变成一个树间嘅跌咗落嚟嘅垃圾。咁所以人点样将自己美好嘅想象，一橛橛嘅想象，好似一条条线咁嘅想象咧，凝定咗落嚟喺散文上边咧。呢、這个我觉得系可能呢本散文集嘅封面俾我哋嘅一个谂法啦。又或者系如果同风筝冇关嘅话咧，我自己睇嘅红线咧，就会谂起中国传统啲嘅啲讲法啦，就系、是、人与人嘅关系咧，可能会由一啲红线去牵引嘅。无论呢个红线系咪讲姻缘都好啦，其实都系我哋人同另一个人之间嘅，好似一啲命定嘅联系，咁而呢啲联系点样将佢黐咗落嚟，好似喺胶纸上边吓，凝定咗落嚟成为散文咧，亦都好可以描述到黄仁葵嘅呢本《放风》嘅散文集里边，佢写低嘅一个一个人物嘅形貌啊，或者系个语态啊，同埋俾我哋嘅启示嘅。 咁头先你有讲话呢个封面令到你好感动啦，咁我谂可能感动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你知道呢一个封面嘅制作咧，就系阿黄仁葵同埋佢太太咧两个人一齐去。我哋而家叫手作仔啦，系咪 ？Handy 咁而家好兴噶嘛？其实系佢两公婆一齐主理嘅。 系啊，其实我真系准备遇见文学呢个节目咧，我先知呢一样嘢。我睇翻啲材料吓，咁我前嗰排有机会见到黄仁葵嘅真人啦吓，好可惜我都冇机会即系问佢系咪真系咁样黐。我相信都系嘅。咁但系我觉得就算唔系咁甜蜜，或者系个作者同个太太吓，即系手作咁样黐几百本嘅，或者系上千本嘅散文集都好啦，你会睇到因为。这个胶纸这条线的形态和这个打窿机那个窿的位置呢，本本都不同呢， 就算唔知背后嘅故事，都会感受到呢个手作或者系每个人都曾经拎起呢一本书，为佢带嚟一啲独一无二嘅痕迹。咁然之后咧，先至摆上书架嗰度卖嘅。咁所以呢个都系会令人感动嘅。咁而我觉得咧，写散文或者系你喺生活里边点样截取一啲唔同嘅片段，即系成为散文咧，都会有呢一种关系喺度，就系话我哋点样将一个好似寻常嘅人生里边嘅芸芸众生嘅境况，打上咗一啲独一无二嘅记号，将佢成为艺术嘅素材咧，呢、这个亦都系放风俾到我哋嘅启示咯。 嗯，咁黄仁葵佢就系一位视觉艺术家啦，佢主力就系从事呢个绘画同埋电影嘅美术指导嘅工作，业余咧先系从事呢个创作写文嘅写散文嘅。咁佢出版嘅呢一本《放风散文集》咧，其实就系将佢喺各大报章嘅一啲专栏咧作品咧就结集成书，咁就喺1998年出版嘅。而呢部作品咧亦都系获得呢个第5届嘅中文文学双年奖嘅散文奖， 系啊，黄仁葵所做美子嘅嗰啲嘅电影啦，我谂好多大家都会睇过，而且都系香港电影里边好重要嘅作品啦，吓，譬如《散光奇兵》啊，《秋天的童话》啊，《女人40》啊，《半生缘》啊等等啦。咁佢又识得编剧嘅，咁亦都系好好嘅电影嘅编剧啦，吓，著名嘅作品包括《癫佬正传》啦，《农民》啦等等，我哋都可以联想到吓，即系话对于社会上边低下阶层嘅生活嗰种嘅质感啊，即系同佢嘅编剧啊，或者系佢工作里边咧，都有一种嘅联系。咁头先啊，秋婷又讲过啦吓，佢好似主要嘅工作咧，都系一个画家，一个电影美子吓。写散文，我觉得有少少都似系佢嘅放风嘅时候嘅产物啊吓，即系话我行有余力，或者系我得闲咁就写下专栏散文啦。喺呢一个过程之中，其实我觉得已经系俾到我哋一啲嘅谂法，即系话人生其实我哋。有時唔同嘅身份、唔同嘅工作，我哋可唔可以好似咁理想，即係好似黃仁葵咁嚇，互相放風下咧？即係話，當你唔係做電台編導嘅時候，你其他嘅興趣成為你嘅放風，又或者係你做其他嘢嘅時候，電台又可以成為你放風嘅一個窗口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諗法都幾有趣。 嗯，咁其实黄仁葵嘅呢一本放风咧，亦都系好多中学啊，甚至系大学嘅中文科嘅指定读物。咁、究竟个原因喺边度咧？你觉得？ 又系准备呢个节目，我先知呢样嘢。我以前就系觉得放风系一本大家都好中意嘅散文集嘅啫。咁后来咧发现啊，原来好多中学都会推荐呢本散文集嘅。咁我谂嘢比较简单嘅，我觉得好直接嘅一个原因就系放风里边嘅散文大部分都系400-500字左右嘅专栏散文嘅结集。咁但系喺400-500字里边见到一种散文之美吓，文学嘅功力又会有体察人物啊、描写情景嘅技。而考会见到嘅散文咧，其实唔系咁多嘅，咁所以最直接嘅谂法就系，因为中学生其实好多时候佢哋要写嘅就系由400-500字嘅文章开始，点样写好400-500字咧？睇黄仁葵啦吓，点样写好人物咧？都系可以睇放风啦。咁可能呢个系其中嘅原因啦。不过呢度亦都想补充一点咧，就系话其实黄仁葵嘅散文绝对唔系咁容易学啦，亦都唔系话只系一个中学生散文模范咁样嘅散文。如果你睇过嘅话咧，你会发现即是他给你的世界呢远远是出了这个泛文的世界。当然你看了会对你写作或者是尤其是你观察会有很大的帮助。 估不到呢做这个遇见文学呢令到黄念恩有这么多的得着。我只是以为呢会令到你更加忙的。 绝对不是的，做遇见文学是我的放风的时间的。 咁其实呢放风这一本散文集呢其实分两辑的。第一辑呢就是400-500字，咁收录呢65篇描写人物嘅文章，咁另一辑咧就系画外音，咁就有102篇就系关于作者喺生活中遇到嘅人同埋事，主要咧都系同艺术相关嘅。 系啊，400-500字同画外音呢两个词咧，其实都可以睇得出佢同黄仁葵身为一个电影工作者咧系好有关啦。首先400-500字咧，大家都可能听过啦吓，就系杜鲁福嘅好著名嘅其中一部电影《400 Blows》吓，咁佢就系出自一个谚语，所谓嘅每个细路仔成长嘅时候咧。都要捱過400-500字嘅，捱過400下阿媽或者阿爸打佢 咁少啫咩？ 而家嘅細路仔就4-500字都唔知有冇啦。咁咧就打佢個頭啊，或者係打佢 pat pat 啊咁樣嚇。總之咧就要捱打400下咁先至會成長嘅。另外畫外音當然有一個電影嘅術語啦嚇，咁就係一種影像之外嘅敘述咁樣嘅聲音。咁但係咧呢兩個題目我都好中意嘅嚇，即係佢係兩部分散文嘅題目啦。400-500字首先就頭先你講話寫咗好多社會 上的小人物的人生世上。但是这些人物呢很多时都是比较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来的。四百击本来呢就是在杜鲁夫讲的原意里面的典故呢就是讲小路仔的。但是他好像带我们去想象引领我们去思考其实不单止小路仔成长要经过四百击。其实一个人去到年老的时候其实他们经历何止四百击呢就是说那种的冲击可能比四百击多好多咁、哦、所以佢呢系列嘅寫老人家为主嘅散文呢我觉得好好即係将佢叫做四百击咁样。咁其次呢画外音亦都说明咗啦就係佢嘅身份系画家。咁但係呢佢亦都喺呢一组嘅散文里面呢讲出喺绘画以外嘅一啲声音或者一啲想法变成散文成为咗佢一系列讨论艺术嘅散文作品嘅名啦。 咁其实今集我哋介绍黄仁葵嘅作品放风呢其实佢每一篇嘅散文呢旁边都有个插图其实同上一次我哋介绍个小王子一样呢都係好多插图咁当然呢、不过呢个就唔係彩色嘅咁如果彩色我觉得会更加好喎、 啊。係呀、啊、不过呢插图因为好抽象咁所以呢冇颜色嘅话呢我哋都可能更加可以集中去睇下究竟佢想表达啲乜嘢啦。咁喺呢啲比较抽象嘅插图里面最唔抽象嗰幅呢我諗都算係第一篇嗰幅即係起码我都睇到佢係一隻碟嚟嘅。咁呢一篇呢就叫做罗宋裂痕。就咁听落去呢都唔係好明讲緊乜嘢罗宋係咪罗宋汤嗰个罗宋呢裂痕係咩意思呢佢真係讲緊飲罗宋汤嘅一个片段㗎喎。秋婷你睇嘅时候有冇諗返起自己喺餐厅飲罗宋汤嘅经历 咁我真係好多因为我次次都一定飲罗宋汤㗎。係 咩即係有红色白色。 係啦。 你就会揀红色咁样。咁呢个罗宋裂痕呢佢讲嘅呢都系我哋好熟悉嘅。即係头先我哋讲黄仁葵嘅特色呢就是由一些很熟悉的经验开始咁香港人呢点都会饮过餐厅的罗宋汤㗎啦。咁但係呢篇嘅罗宋裂痕呢佢首先个插画呢就我觉得有啲毕加索嗰种静物画嘅味道好简单咁童真咁就画咗一个碟咁中间呢就有一条垂直嘅线咁样。咁原来呢讲緊餐厅即係去光顾嘅主人公啦咁佢就去饮罗宋汤饮嘅时候发现呢个汤边嗰度呢好似黐咗条头发喎。咁佢正正係想同个侍应讲喂点解会有条头发㗎咁样嘅时候呢佢慢慢呢就发现咦原来唔系头发嚟过而系呢喺呢一隻六七寸到嘅碟里面呢打直嘅一个五六寸嘅一个裂痕。其实呢种观察系好仔细因为我真系见过有啲碟裂咗呢我成日以为有条头发在那裡就抹極都抹不走原來呢是一個輕輕的裂紋咁樣。咁但佢唔單止係寫呢個裂紋而係再講佢飲羅宋湯嘅一啲感受下就係話呢而家啲西餐廳呢就越嚟越唔似樣啦唔似得以前嘅西餐廳譬如會用餐巾咁而家呢就用紙巾啦又或者喺羅宋湯裏面竟然加入一啲罐頭嘅番茄醬啊又或者呢係佢聯想返佢細個嘅時候飲呢個羅宋湯呢最鍾意嘅想像啊就係一路筆嗰啲汤咧就喺度留意呢啲橙黄色嘅嗰层油啦，吓嗰层油点样喺汤面嗰度黐住个碟边，产生一种好似海浪吓橙黄色嘅波浪咁样咧，咁最后即系饮到尾嘅时候咧，佢发现咧吓就呢个有少少抽象啦吓，就话嗰个罗宋汤嘅碟咧就裂开咗啦。咁其实呢一篇文章咧，佢个格式咧有少少似嗰啲苦甘追式嘅题材啊，即系话啊以前嘅餐厅系点，而家就唔得啦。咁但系咧喺我哋仔细去读嘅时候咧，其实冇呢一种好老土嘅感觉嘅，反而咧或者带我哋联想翻香港人唔多唔少都有嘅经验。其实咧，所谓罗宋汤咧就系、俄国大餐吓。譬如我细个我好记得咧，我妈妈有一次带我去一间叫车里戈夫嘅地方食嘢咧，好好嘅经验嚟噶，即系觉得哇，即系嗰次系唔知去咗间乜嘢好好嘅餐厅咁样。咁后来大个先知咧，原来佢又系一间俄式嘅西餐厅咁样吓。咁呢啲饮罗宋汤嘅经验呢好似带返去以前我哋对于西餐好多美好嘅想象到今日好普及啦好似呢种神圣嘅觉得西餐係好特别嘅一个经验呢就好似隻碟咁样应声而裂开咗啦。咁呢个所谓嘅罗宋裂痕呢就由一条好细嘅碟上面嘅裂痕去讲到一种同昔日嘅感受断裂咗或者係昔日嘅一个光环崩裂咗咁样嘅描写呢我觉得佢係联系得非常之好嘅。 咁呢个碟上 上面嘅裂痕我就冇试过，但系咧嗰个汤上面嗰啲油咧，我真系有玩过，即系将佢哋好细好细嘅一啲油咧，就将组合埋变大啲，将佢笃埋一齐咁，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咁呢个无聊，但系 唔系无聊噶。我记得张爱玲都讲过，佢好中意玩嗰啲热牛奶上面嗰啲泡泡啊吓。咁所以咧，其实即系秋婷将佢写咗落嚟咧，可能咧系可以有一篇好似类近张爱玲风格嘅散文。 我会努力噶啦。 好，咁继续努力，我哋继续努力讲黄仁葵呢本《放风》嘅其他好嘅文字啦。咁头先讲过咧，四百击咧就系写咗好多好多人物，甚至乎喺社会上比较边缘嘅低下层嘅上咗年纪嘅人物啦。譬如有自称自己系叫毕加索嘅街头画师啦，仲有咧好多奇人异事咁。其中有一篇咧，我觉得写得非常传奇嘅吓，就系叫做《夜市》嘅。咁里边咧有个人物咧叫做梁廿七嘅。点解佢叫梁廿七咧？同埋佢又有啲乜嘢嘅奇特嘅经验咧？不如我哋而家先嚟听一听啊！ 梁廿七掀开第二排第五只沙窝，倒下赛马，反手盖上窝盖，把火收成黄豆大一粒，控住窝底，嘴里喊着：七号腊肠鸡窝蛋牛排骨就得。擦擦擦，掀开第四排三只窝盖，左手敲一粒蛋，拇指无名指一使劲，蛋就滑到牛肉饼上。右手撒三把葱花，窝盖一合上，伙计就晓得来哪。梁廿七单眼瞄一瞄案上的新单，取过一只新窝往地上一挥，窝便干了。米箩里捞一把浸透丝苗开水舀下去，火头喘起，把沙窝裹住，掀开第六排第四只窝，撒一把葱花。三号土有肉饼行街走得。梁廿七一个人能同时应付廿七个炉头，饭烧得够火炉，锅巴厚薄适中。他的店晚晚聚着一堆残鬼，妇人们嫌店里太脏乱，常将豪华房车停在店前，使司机买了饭在车里吃。有人见过一个晚上来了六辆劳斯莱斯，两辆黑迪拉克， 从未见过交通警员如此彬彬有礼。 生意一好，就有不三不四的人上门要钱。梁廿七照旧烧他的饭，让伙计跟来人讨价还价。后来伙计实在罩不住了，他才缓缓转过身来，食客们这才第一次见到他的正面，脸上胸上大大小小一共廿七条刀疤，恶人一见二话不说低头走了。 啱啱咧就听过咧黄仁葵嘅作品《放风》入边嘅其中一篇《夜市》嘅，咁呢一篇咧相当特别。 系啊，佢咧就系讲一个叫梁廿七嘅人物。点解佢叫梁廿七呢？原来咧佢就系喺一个夜市里边主管呢个煲仔饭嘅厨师。咁如果大家食过街头嘅煲仔饭都知道啦，佢唔系喺厨房里边做嘅，而系咧摆晒出嚟，令到啲香气四溢吸引人。咁而呢个梁廿七咧系可以一个人同时应付廿七个炉。头嘅一个煮煲仔饭嘅师傅啦，喺呢个夜市里边咧，佢系好生动咁样写咗叫喊嘅俗语啦，譬如话乜嘢叫做七号腊肠鸡窝蛋牛排骨走得咁样吓，咩意思呢？咁原来咧佢就话啊已经熟啦，咁最后打一个窝蛋落去咧，咁呢一个饭咧就可以上俾客人食啦。咁喺呢个描述里边咧，我觉得睇呢篇散文嘅时候咧，几乎系可以闻到嗰啲煲仔饭嘅香味啦，火炉头嘅嗰啲热气啦，又或者系嗰啲人物嘅声音啊、动作啊、姿态咧，我哋都可以如在目前咁样。就算你冇太多食煲仔饭嘅经验咧，你都会突然间会谂起好多冬天里边啦，好温暖嘅煲仔饭档嘅嗰啲感受。咁另外佢亦都讲到啦吓，就系梁廿七佢嗰个生意好好啦，咁好多人咧揸住啲豪华房车啊，咁咧一晚咧就嚟咗六架嘅 Rolls Royce 停喺嗰个店前边买咗咧，然后啲富豪咧就喺个车度食嘅。咁啊好生意之后。会点咧？咁就系有人咧，就梗系会嚟收啲保护费咁样嘅情况啦。每次呢啲人嚟咧上门要钱嘅时候咧，梁廿七咧都会照旧煮饭，唔理佢哋吓，等啲伙计同佢哋讨价还价啦。咁但系有时咧倾得唔系好夹啊吓，咁开始有人要闹事嘅时候咧，呢个梁廿七咧就会缓缓咁样转身过嚟，咁而嗰啲食客 咧，终于见到呢个帮我哋煮煲仔饭嘅梁廿七嘅真面目啦。先唔讲佢嘅面，佢嘅心口上边吓，以至于一路去到面啦，大大小小咧，原来有27条嘅刀疤。咁嗰啲恶人一见到咧，二话不说就走咗啦。呢个当然有啲神妙嘅地方啦，去写呢个即系好似江湖中嘅人物，又好似系一个夜市里边嘅煲仔饭嘅师傅嘅小人物。咁但系我谂王仁葵笔下就系经常有呢一种嘅情况，就系好似写社会边缘嘅低下层嘅人物，但系其实佢哋系有非常之大嘅尊严啦，同埋佢亦都有一啲一般人冇嘅值得尊重嘅地方，或者系冇嘅经历啊、过去啊。咁呢啲人物系好多嘅，喺四百击里边啦，譬如有写一个捉王啦，佢要有非常之强嘅臂力，即系去搞一窝捉，咁啊煮捉煮得好好。咁但系咧，原来佢煮得咁好嘅原因咧，就系每日佢行咧十几里路翻工煮捉，因为佢要运动佢嘅脚力，咁先至会令到佢臂力咧平衡。咁另外亦都有一个叫做贵族嘅一篇啦吓，咁呢个贵族咧好得意噶，咁啊其实佢嘅标题咧就系有少少讽刺性，讲嘅唔系一个真嘅贵族，其实就系讲紧城市里边嘅一啲露宿者、流浪者。咁但系叫得做贵族咧，梗系有啲唔同啦吓。首先佢有个绰号先嘅，那个绰号咧就叫落地行。第一句已经好见到王仁葵嘅幽默风格啦。佢话落地行，佢嘅本名咧可能系姓马嘅，不过呢啲俗事咧佢个人就唔愿提啦。咁啊姓马叫落地行，咁我哋梗系会谂到广东话一句马死落地行啦。咁呢个好可能系一个有经历、有过去嘅露宿者嚟嘅。咁你落地行系点嘅咧？平时沉默寡言啦，唔会随便同人饮酒啦，与别不同啊。就算佢饮嘅系米酒咧，佢都要装落一个 VSOP 嘅樽里边饮嘅。佢嘅贵族作风咧，包括平时啲流浪汉只会10蚊8蚊咁样黑钱就食个饭盒已经好开心啦。咁但系呢一个落地行咧，佢系要喺区内某著名嘅鱼翅酒家嘅垃圾桶里边咧食嗰啲冷饭残羹咧，佢先至食得落嘅。人家津津有味咁食烧肉饭嘅时候咧，佢咧就似笑非笑咁样啦吓，就食佢嗰啲著名海鲜酒家嘅残羹啦。咁另外咧，落地行咧亦都好睇唔起嗰啲住纸皮箱嘅人，尤其是喺银行门口打地铺。佢认为咧，因为人行得多嘅地方咧就会好污糟啊。咁另外咧，佢亦都唔同意住喺天桥底嘅，因为佢话咧天桥底咧品流复杂吓。咁你有冇谂过啦？即系话原来流浪汉又咁有底线嘅。咁最后佢住喺边咧吓？佢就住咗喺大佛口酒家嘅喷水池边上一个电压站嘅顶。咁呢个电压站顶咧，根据王仁葵嘅形容咧，系一个5x6尺嘅 queen size， 好似个床褥咁嘅单位啦嘅水泥地台。咁啊，的确系个好地方嚟噶。佢头上咧有一幅100几尺嘅广告画啦，夜晚就灯火通明，照到人咧红光满面嘅。咁但系咧北风一转咧，变得有啲沉重呢个收结。佢就话落地行喺跌死咗嗰个早上咧，有架车咧嚟将大佛口嘅门前咧洗刷得干干净净，所有人都话落地行连死都死得比别人考究。意思就是很简单，就是他因为瞓了一个咁高的电压站顶啦，咁有时夜晚唔觉意就跌咗落嚟啦。咁当然呢个是一个几哀伤的结局啦。但系我觉得王仁葵的散文不是叫我哋去哀伤、去同情呢啲小人物，而是他话俾我哋听，其实无论喺几边缘嘅人，佢哋嘅生活都有佢尊严嘅一面啦，亦都有我哋睇唔到嘅闲色或者系睇到嘅美嘅一面。我记得其中一篇散文吓，佢讲一个地盘工人一边食饭盒踎喺度嘅时候咧，一边就望下天，天嗰啲白云咧移动得好缓慢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就系王仁葵嘅世界啦吓。我哋从来冇考究过一个地盘工人佢去食紧自己嘅饭盒嘅时候，可唔可以欣赏天上嘅白云咧？其实可能两件事咧系冇冲突嘅。 咁我谂有睇过《放风》呢一部作品嘅朋友咧，都好中意一篇，亦都好多人谈论嘅呢一篇就系《城市传奇》。 系啊，呢、這个《城市传奇》咧，好多人觉得佢系说明咗王仁葵嘅一种留白嘅笔法啊，即系话佢唔将啲嘢写晒出嚟话俾你听系乜嘢嘅。咁究竟呢个《城市传奇》系咩咧？吓，成篇散文嘅九成篇幅咧，好似同个结局都好似冇乜关系。咁就系讲一个叫做余老炳嘅人物啦。咁佢啊走投无路嘅时候，曾经卖过 过卤水蛋，咁点知就唔系好成功喎吓，冇咩人买，因为佢成日冚住个盖啊，咁冇人知佢卖乜吓，咁几好笑噶。最后咧，佢自己咧就要食晒啲蛋啊，勉强可以话就冇蚀到钱啦。咁但系从此咧见到蛋就好惊啦。后来咧就去咗一间银行度应征做保安，咁啊拍心口话自己曾经当过兵吓，咁嗰个银行经理听到就哇好敬畏啦，就话梗系请你啦。咁啊点知第一日翻工啊派一支枪俾佢啦，拎住呢支枪嘅余老炳吓做保安嘅时候咧。銀行經理覺得有啲問題，唔知點解佢拎住把槍嘅時候呢硬係似土匪多過似一個兵或者一個保安人員。咁我曾經叫過佢呢，就話不如你諗一諗下你拎槍個手法呢可唔可以拎得好啲呢。咁呢余老炳亦都好盡責呢，就返屋企真係拎住把掃把呢就練習咗好多次呢點樣可以拎得好呢。終於佢領悟到啦，呢一個雙筒槍佢認為呢應該要同地面成90度角咁樣拎呢係最好嘅。咁佢领悟咗呢个方法嘅时候咧，真系效果好咗好多。咁然后又嚟一个北风一转啦吓，黄仁葵喺呢度咧突然间接一句：当呢个银行劫匪被捕嘅时候，嗰个人咧笑到眼泪水都出啦，因为银行里只有余老炳一个。明白劫匪点解会大笑住被押走嘅，可能读者啱啱睇嘅时候都要谂一谂，吓做咩突然间有人打劫嘅？又做咩突然间嗰个打劫嘅人俾人捉咗嘅时候，仲喺度笑到停唔到咧？秋婷，你睇嘅时候有咩感觉呢？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搞笑。如果不是呢，刚才你告诉我你解了话呢，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搞笑。 那这个不知道呢，其实我想是正是黄仁葵想我们有的第一个反应来的。就是说如果他想知道的话，他应该很清楚地写出来啦。但是他呢就希望留一个空白给我们，不如重新看多次这篇散文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啦。其实这个就是黄仁葵想我们有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一时之间想不到为什么有什么这么好笑呢，而重新再看清楚嗰篇散文。咁其实咧，头先我冇讲到嘅就系呢一个余老炳点解会谂到枪口同呢个地面成90度角而打直咁样拎支枪会最好咧？就因为佢觉得呢个最好睇啊嘛。咁但系咧，佢有一个方法啊，佢就话点样先可以提醒自己保持个枪成日都系垂直咧？佢就摆咗两粒波子咧喺呢个双筒枪个口嗰度。如果你打平咗个波子，咪会碌出嚟咯。咁所以佢成日都要拎住，即系话系垂直啦。咁然后我哋再紧接翻嗰个结局啦，就系话嗰个贼咧点解会笑到眼泪水都出咁样俾人压走呢，好可能就是当他大声嗌打劫的时候，这位很尽责的余老炳保安员就即刻拿个枪口对着他啦。点知这个枪口呢发射出的不是子弹，而是两粒很可爱的这个小孩玩的玻璃弹珠。咁然后个贼见到的时候呢，除了笑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咁这个呢就是黄仁葵所写的城市传奇啦。 咁今晚呢我哋就同大家介绍咗呢黄仁葵嘅散文集啊，放风啊。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当我哋嘅节目遇见文学系佢一个星期嘅繁忙工作嘅放风嘅时间，而呢一个系咪好事嚟嘅呢？ 第一，我就希望真系会有呢一个效果啦。咁第二呢，当然系好事啦，人生需要一啲透气嘅空间嘅。咁除咗透气嘅空间呢，我亦都提一提啦，黄仁葵呢本散文里面呢仲有一部分啦，即系头先我哋比较少谈论到嘅，就系呢个画外音啦。咁佢里面有好多关于艺术嘅讨论，咁其中有一篇呢就叫做端长一隻窗，即係话我哋好好地去睇一隻窗。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去睇一隻窗呢，其实窗框我哋好多时都会好快就想睇出面嘅风景，但其实你睇清楚嗰个框呢先至係嗰个画意嘅所在，或者有时一啲好嘅风景呢係视乎你个窗框框行咗边一个部分能唔能够构成一幅图画嘅。咁我諗放风俾我哋嘅启示都係好重要嘅，其中一点就係话人生里面我哋每日见到嘅世上啊，可以係好平凡好沉闷，但我哋加一隻好好嘅窗框，重新有一个新嘅窗口嗰度睇出去呢，就会有放风嘅效果啦。 咁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8:30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